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嚟到一剧之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阿初。 Hello，Hello，Hello。 咁阿初啊，我哋咧就好精彩啊！我觉得咧前一集咧我哋就讲呢个荒诞派戏剧啦，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一个好精彩嘅剧本啦，秃头女高音啦。今日咧我哋可以继续延续呢个荒诞派戏剧，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精彩嘅剧本，而且咧真系不断都有好多人上演紧嘅。 但系喺你继续讲之前，我都想提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今日要提呢个剧本呢，就喺荒诞派嘅戏剧入面呢，係其中一个即係异类嚟嘅。其实佢係好接近写实，好接近我哋平时睇嘅戏。 係啊， 同我哋之前提过嘅嗰啲荒诞剧呢係几唔同嘅。 係，因为呢个係几实在嘅戏剧添，可以话係。咁我哋更加呢就係、要转言下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呢个编剧 Harold Pinter 哈洛品特嘅作品，点解会有佢荒诞性存在啦。阿初，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剧本呢就係背叛 betrayal 啦。 冇错。 咁呢个剧本其实呢真係好有名啊。不如我哋依家先听下呢编剧嘅资料先啦。 Harold Pinter, 哈洛品特，生于1930年10月10号，卒于2008年12月24号。哈洛品特是英国剧作家及剧场导演，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著作包括舞台劇、广播、电视、电影作品，而他早期的作品经常被归入荒诞派戏劇。品特出身于伦敦一个犹太工人家庭，他曾经在皇家戏劇艺术学院就读，他首部劇本《The Room》一间房子在1957年上演。1958年品特的作品《The Birthday Party》生日派对上演，获得演艺评论家不俗的评价。但是公众的反应就麻麻地了。不过随着1960年 The Caretaker 看门人这个剧的成功，令到品特声名大噪，亦使到生日派对这个剧本再次受人关注。这些剧的情节往往是将一些无伤大雅的情况逐渐变坏到荒诞的局面。剧中人物的行为有时令观众甚至是剧中的其他角色费解。於是呢兩部劇作連同 The Homecoming 回鄉等等的早期作品亦被歸入荒誕派戲劇，而品特在早期就深受荒誕派戲劇代表人物 Samuel Beckett 貝克特的影響，後來兩人更成為深交。1970年代起，品特有更多機會做導演，他後期的劇作都比較短，題材亦都比較政治化，奉遇強權壓迫。去到2005年75岁的品特宣布退出剧坛，投身政治活动。就在那年的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哈洛品特为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指他揭示了日常谈话中的危机，强行打开了压迫的封闭房间。 原来呢他就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添啦 ,Harold Pinter 是哈洛品特。咁其实今次背叛呢个剧本呢是真的不断都有人上演。我记得近呢几年的香港呢都有不同的人搬演过。阿初你有没有试过做过导过呢？ 我其实是导过，我导过两次添。 是。 我在香港导过一次，在美国导过一次。因为 我自己都极之喜欢呢个剧本。同埋呢个剧本呢，不论是对我啦，同埋对我谂，我谂对我啲学生都影响好大，因为我成日都讲，因为喺入边见到好多好多一流编剧嘅功夫，一流编剧嘅技巧，同埋佢入边有一样嘢好特别，好特别嘅，就系倒叙。 系 呢一个倒叙咧，好多人都认为佢系倒叙之王啊。即 係 論倒敘嚟講，佢用緊嘅手法係最好㗎喇。我亦都覺得，即係咁耐以嚟我睇咁多劇本有倒敘嘅成分 嘅戲嚟講咧，呢個係其中一個最有代表性，一個最好啊！ 即係佢九場啦，就由個結局講翻個開頭啦。如果我哋要講起承轉合，阿初，你會由第一場開始講啊，定係 由 第九場開始講翻轉頭咧？因為你都話啦，佢係一個倒序嘅劇本啊，你會點樣去解釋佢嘅起承轉合咧？ 嗱。如果呢个剧本要讲起承转合到最后嘅话咧，我永远嘅选择只系得一个，就系观众接收嘅版本。你要知道，起承转合永远系喺观众嘅内心入边咧，系一样牵引住佢哋嘅嘢。我哋去睇一个戏咧，即系如果有头嗰15分钟都系咧有啲阿婆啊，有啲阿伯啊坐喺度冇嘢做，冇冲突嘅，冇嘢引发我哋去追嘅话，冇起承转合嘅话，咁我哋就惯低噶啦。但系好嘅戏就系好快就会建立咗佢个戏最主要嘅冲突，然之后我哋跟住嗰个冲突就一路去睇嗰个起承转合系咩。就算你一个戏系倒叙都好啦。佢如果唔係咁樣建立一樣我哋需要追嘅嘢話，其實嗰個起承轉合實際係唔存在嘅。所以呢一個戲佢勁就係勁在佢如何用倒敍嘅手法去講，但係倒敍嘅時候，我哋有一個順住個倒敍嘅方向一齊同時發生緊嘅起承轉合。 係， 呢個就係佢勁嘅地方。 我認同，即係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感覺都係，咦？佢讲返转头佢讲返转头。但我觉得件事係因为佢哋嘅对白又发展緊落去嘅。好犀利啊，我觉得佢呢样嘢。嗱其实呢哈洛品特呢一个嘅编剧佢最出名有一样嘢嘅。就 係、 是、pause。我哋可能呢做节目啦开咪呢好小心呢样嘢。要如果我哋等间试下讲呢啲对白嘅时候呢，就大家各位听众唔好以为咦点解好似冇个声咁嘅。因为呢个编剧最有名嘅嗰样嘢啦，就係 pause。即係例如我哋言语同言语之间中间讲完之后会有啲静默喺度。而呢啲静默呢其实唔系冇用过，而系嗰个戏发展到落去会存在会出现嘅一样嘢嚟嘅。咁你其实你点样睇哈洛品特呢一个编剧呢？ 我成日都觉得好嘅剧本啦，或者即系我咁啱琴日同一个朋友倾开，就系话觉得编剧最难嘅地方系咩？佢系读文学嘅，咁佢都有写嘢啊，写小说啊咁样。佢话哇，剧本真系好难写啊！佢话要写到一个起承转合出嚟，有高潮咁。我话呢啲唔难写啊，即系其实唔难写啊。但系最难写嘅系咩呢？我认为剧本最难写嘅系点样用言语、用动作去写一啲。是超越了言语和动作，或者是在这些言语和动作之下的东西。我举一个实质一点的例子。如果有一场戏是讲紧话有个男仔喜欢一个女仔，大家在同一个 office 做东西。那个男仔走去跟个女仔说，喂不如我今晚约你吃饭啦。 是。 那个女仔停一停就说都不是那么好的，我今晚有些事做啊。跟住男仔说有什么做啊，我陪你做啊。我约咗男朋友今晚去睇场戏啊。哦，嗱，你谂下几句对白啫。 系 入边喺下面潜藏紧嘅复杂性同埋浓郁程度啊， 系 远超过个面讲嗰几样嘢。我约你去食饭咯，我唔得闲有嘢做，我约咗男朋友。喺下面潜藏紧嘅或者描述紧呢两个人个心理或者系佢哋谂紧啲乜嘢，系咪复杂好多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呢一个就系编剧点样用一啲。对白用一啲行为用一啲行动去描述一啲人物佢嘅内心嘛。但係你小说你可以话佢而家心情非常忐忑，你可以咁写喎。但係个剧本其实呢好多人以为剧本入面成日都会括住开心地伤心地，其实系冇呢啲咁嘢㗎。即係好少㗎，专业嘅编剧好少会咁样做㗎。我哋系通过佢讲啲乜嘢做啲咩然之后去理解嗰样嘢。但係到演员同埋导演攞到之后系点样去将呢一啲嘢适量地填充翻，令到我哋喺嗰一啲字之下，甚至系嗰啲停顿，即系冇字啊，喺一个空间之下，我哋喺呢个停顿入边品味到一啲超越咗言语、超越咗时间、超越咗人同人基本嘅沟通，喺嗰啲地方我哋揾到一啲更加犀利嘅嘢、更加犀利嘅交流。呢一个就系编剧最难嘅地方，而品特最劲嘅地方 就是佢呢啲停顿啊，系每一个都系精雕细琢。 系啊， 我曾经睇过有啲论文咧，系讲咧系啊 Peter Hall，Peter Hall 系一个好出名嘅导演，佢同Harold Pinter 系合作无间嘅。 嗯， 佢喺一啲论文入边，我曾经睇过一样嘢，就系 Peter Hall 亲口口述嘅，就系、话曾经试过有一晚半夜好夜嘅时候，呢个 Harold Pinter 就突然间好夜打电话俾佢，咁啊 Peter Hall 咧就起身啦，就接电话，就听到话啊 Harold Pinter 就话。喂，你揭到个剧本到第唔知几多页嗰度啊？嗱，喺嗰度咧，喺第几句对白同第几句对白中间嗰度加一个停顿。佢夜妈妈专登打个电话嚟，跟住阿 Peter 开嗰度停一停，放翻个剧本。哇，系嗰、那个停顿劲、啊，佢哋两个嗰个对话已经系荒谬到爆炸。我话俾你知，佢哋话嗰个停顿劲、啊，但系佢只不过系嗰度加咗个停顿，但系一个停顿就改变晒成个戏，同埋一个停顿最正嘅就系佢用一个停顿。就加咗好多我哋头先讲嗰个男仔鍾意个女仔喺同一个 office 度嗰啲戏啊，佢用停顿写咗个戏啊。 因为其实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咧，学品特啦，学哈洛品特呢一个编剧嘅时候咧，就咁攞个剧，即系可能我哋同学之间排戏，就咁攞剧本嚟读，而冇理到所有停顿嘅位置，因为佢真系写好晒边啲位停顿噶嘛。而我哋冇理到呢啲停顿位置嘅时候咧，就咁做，其实冇乜特别嘅啫。你会觉得个剧本系我真系做紧一个好普通嘅故事，但系当我哋排戏嘅时候，老师都好强调要排翻晒所有停顿出嚟嘅时候，而嗰啲停顿唔系乱咁停咗唔讲嘢。而是你排到呢那些停顿是会发生出来的时候呢，哇，我就发觉那些停顿的气味是很强、 啊。是啊，因为停顿其实它即如果严格一点我们做学术性的分析呢，有些论文是专门讲这样的。有两大种的。第一种叫 pause, 停顿、 嗯。 第二种叫 silence, 静默。 静默 即中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翻译方法，嗯嗯，但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来的。亦都在不同的情况会发生，同埋呢佢係即係雖然係幾統一地 pause 就係 pause，silence 就係 silence， 是但係其實咧每一個都係好獨特、好唔同，所以喺導演同埋演員去，我哋成日話去挖掘個戲、去排個戲嘅時候咧，係好正嘅呢個過程。 嗯、 觀眾去睇嘅時候咧，淨去品味嗰啲停頓咧，就已經係開心到不得了，因為嗰啲停頓全部都係好有戲嘅。 係嗱，好啦，咁而家咧，我哋了解咗咁多哈洛品特嘅背景或者係佢嘅風格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正式進入背叛呢一個劇本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嘅节目啦，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 Hello， 阿初，咁我哋咧就话今日会讲哈洛品特嘅背叛 Betrayal 啦。呢、這个剧本咧，你就话你曾经读过，咁应该好熟悉噶。不如咧同我哋讲下故事系讲咩啊？ 嗱，故事就有三个主人翁，就系、阿 Robert、Jerry 同埋阿 Emma， 咁、 嗯、 啊三个人。咁啊 Robert 同 Jerry 咧就 系 好朋友嚟嘅，佢哋两个咧都系从事一啲关于出版嘅事业嘅、 嗯、 ，Robert 系一个印刷商， 嗯、 负责系卖书嘅发行商应该叫做，咁、嗯、啊 Jerry 咧就系、一个作家嘅代理人，咁啊 Emma 咧就 系 Robert 嘅太太，咁佢就喺个戏入边咧，佢就冇乜点描述佢职业嘅，都有嘅，佢有一个画廊啦，佢、 嗯、 去到个剧本嘅某一个位置，佢有一个画廊嘅，咁其余嘅时间佢主要就 系 凑仔同埋一个家庭主妇咁样。咁就呢一个 Jerry 同 Robert 呢就係好好朋友嚟嘅，就佢哋喺大学嘅时候已经识，一个就读 Oxford 啦，即係牛津啦、 嗯、 一个读 Cambridge， 剑桥两个都好标青嘅，咁、 嗯、 就两个都系嗰阵时就已经识，系成日都有书信来往啊，就两个都系对文字呢样嘢好鍾意嘅，咁就 系 一个咁样嘅关系，而最重要最重要成个戏呢就系我而家可以开始讲个剧本一开始啦。 一开始。 个剧本第一场就系Jerry 同阿 Emma 就喺个酒吧度，呢、這个 Emma 咧就坐咗喺度啦 ，Jerry 就走去个酒吧度攞咗两杯嘢饮嚟，就坐低。 系 咁样一坐低咧，就竟然佢哋嘅对白系咩咧？就系、如果原本英文咧，就系、两个人冇出声，跟住阿 Jerry 第一句嘢讲就系、Well， 就系 Well， 冇讲其他嘢。跟住个女仔咧就话你几好嘛？ 跟住男仔答佢啊，都系咁啦，咁啊，你睇嚟几好啊，嗯，其实又冇乜特别啊，讲真啊，系咩？就系咁样嘅，两个人就好似闲话家常咁讲啲最无谓嘅，咁通过佢哋一路开始讲嘢咧，就有啲事发生啦。咁呢个女仔就开始讲啦，佢话啊，上一次我见你系几时啊？跟住 Jerry 就上一次见你啊，上次咪喺你画廊嗰阵时啊。跟住你就话唔系喺画廊度啊。跟住男仔就话阿 Jerry 就话你意思系我哋两个单独见面？系啊，都有哇，唔记得咗啦，几耐啦咁。Emma 四年啦，佢话哇乜四年咁耐啦 ？Jerry 答佢乜四年咁耐，好耐啦，系好耐啦，停顿。咁跟住辗转由佢哋言语之中咧，我哋就发现原来佢哋曾经有一段关系嘅，佢哋两个曾经系情侣关系嚟嘅， 但系都唔知系咩， 唔知系咩嚟嘅， 系唔知发展。 咁跟住就开始咧就好得意啊！佢哋嘅对答，跟住阿 Jerry 咧就开始问阿 Emma： 喂，点啊？你个女咁啊？我女都系咁啦，咁啊。哦，我有日喺街度撞到佢，不过我唔知佢认唔认得我啊，咁啊，系咩？你认得佢？你点会认得佢啊？佢系点嘅样啊？咁啊 ，Jerry 就话：咪好似你咁嘅样咯，好似你嘅佢。哦，系咩？系咪啊？咁啊。跟住呢度咧就有一段好有趣嘅戏啊，就系、是、咧 Jerry 就问阿 Emma 咧就系、是、啊你老公点啊阿 Robert 咁啊佢话都系咁啦，冇乜特别嘢，忙啦咁啊，哦咁啊好啦，咁呢个阿 Jerry 咧问完阿 Emma 佢个先生即系佢好朋友 Robert 点之后咧，阿 Emma 就突然间问啊就系咁点啊你个仔啊点啊，咁呢个 Jerry 就话啦，你意思系问我老婆系点啊嘛吓，我唔系我问你个仔，唔系我哋系咁噶嘛，我每次问完你先生点样，你就会问我太太点样噶嘛。 嗯， 啊系，咁你太太点啊？几好，忙咯。咁啊，由呢度咧，我就将我个解读讲俾观众听啦。因为系潜藏咗喺啲言语之间。其实由呢一段咁样嘅戏入边咧，我哋发现咗佢哋两个应该之前有一段嘅关系，但系其实佢哋大家都有老公老婆嘅。 系啊， 佢有一段婚外情嘅关系啦。 嗯， 佢哋就即系旧相好，就突然间喺呢个酒吧度就见翻面，就原来系呢个 Emma 就约佢出嚟嘅，唔知做咩，无端端约佢出嚟。咁到最后呢就係、是、呢个 Emma 就突然间讲啦，佢话我諗我会同我老公离婚。呢、這个 Jerry 就吓点解无啦做咩离婚啊，咁啊 Emma 就话佢原来出面有第二个女人。跟住呢个 Jerry 就吓唔係嘛，佢有第二个女人冇理由㗎喎、哦、即係你会 sense 到㗎嘛，即係你諗下你平时同啲朋友出去呀、啊、即係有啲人会无啦啦走出去打电话，你会 sense 到即係有啲嘢㗎嘛，但係佢从来都冇㗎喎。停顿， 嗯， 然之后佢话但系反而平时同佢出去饮嘢，然之后走出去打电话嗰个系我咯，打电话俾你。停顿。咁、 嗯、 总之到最后佢哋就系话啦，总之而家佢同我讲，琴晚就讲话，佢出边有第二个女人啦，我一路都唔知啊，佢讲俾我听咯，咁所以我哋会离婚噶啦，咁样。停顿。跟住 Jerry 突然间问：咁琴晚你有冇将我哋啲嘢讲到俾佢听啊？ 嗯。 跟住 Emma 就。哎，昨晚我哋闹交搞好耐啊，系中间我仔就醒咗咁样啦，佢哋又讲咗一阵间嘢，即系佢冇正面回答佢呢个问题嘅。 系啊系啊。 跟住过咗一阵，阿 Jerry 发觉唔系几对路，佢又再讲一次：你唔系将我哋啲嘢讲咗俾佢听啊嘛？跟住 Emma 话：我冇办法啊，你有冇搞错？你点可以将我哋啲嘢讲俾佢听噶？仲有已经过咗咁多年，我哋都冇见面咁多年，你点会将我呢啲嘢讲俾佢听噶？佢系我最好嘅朋友嚟噶。 嗯嗯。 跟住 Emma 就话。都过咗去啦，乜嘢啊？乜嘢过咗去？所有嘢都过去了。 系啊， 第一场完。 嗯， 嗱呢一度产生咗第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我哋知道咗好多个剧本嘅前设啦，就系佢哋嘅关系系点样噶啦，发生咗咩事啦？佢哋之前有一段婚外情，但系而家分开咗啦， 已经过咗咁耐 啦。而阿 Emma 而家就有个 gallery 啦，就系佢系一个画廊嘅主人啦，咁样佢而家系一个事业型嘅女性啦。咁我哋就去到第二场啦。第二场我哋唔系话个戏系倒序嘅，第二场系顺序嘅，即系顺序就系应该系就系嗰一晚嚟嘅。咁、跟住一开场 ，Robert 咧就攞住个酒杯就行嚟行去， 即系 Emma 嘅丈夫啦。 Emma 嘅丈夫好悠然咁样行嚟行去，冇乜嘢噶嘛。阿 Jerry 咧就好紧张，好唔舒服咁啊，坐喺张 sofa 度托住个头，好唔知点算咁样。跟住佢一开声，佢就话：我好多谢你肯过嚟啊！跟住 Robert 就话都冇乜特别嘢啫。跟住 Jerry 话你唔坐。跟住 Robert 话哦等阵先，我而家唔想坐住。跟住 Jerry 就话我知道好难啊，要你走过嚟，真系你有个女咁样嘢要咁样，我都冇乜嘢，你做乜嘢啊咁。跟住佢话阿 Emma 佢同我讲咗关于你哋嘅，跟住 Robert 就好犹豫，哦系咩？都冇乜嘢啦，过咁多年啦，佢话唔系有嘢噶，即系我唔知道点解。佢要同你讲，我知道你哋咧有啲嘢，咁辗转慢慢 ，Jerry 就突然间讲咗佢就话， 但我唔明啊，点解佢要将我哋啲嘢讲俾你听啫？过咗咁多年，点解佢要将我哋啲嘢讲俾你听啫？寻晚， 但系呢一场啊 ，Emma 在唔在场？ 唔在场，唔在场， okay, 只系净系两个男人 喺 Jerry 屋企，喺 Jerry 屋企。咁佢讲咗样咁嘅嘢，跟住 Robert 就话：寻晚 Emma 冇讲过你哋两个啲嘢。跟住 Jerry 就唔系啊，佢今朝早我见过佢，佢讲过讲晒俾我听，话寻晚你哋闹交闹咗好耐，然之后将我哋啲嘢讲咗俾你听啊嘛。跟住 Robert 就话。昨晚他没有讲过你这些东西给我听，他也没有必要，因为你两个的东西我四年前已经知道了。 嗯哼， 跟着一个停顿， 是 跟着 Jerry 说你说什么，跟着 Robert 说我想我都是坐低先了、终于 Robert 坐低了，那个戏搞了几分钟之后 Robert 坐低了，是 Jerry 是癫了，他一直以为个老友一直都不知道，但是个老友说四年前已经知道了，还要是他刚刚今朝才知道这件事。跟住 Robert 一坐低就我一直以为你知道，我知道你什么，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其实 Emma 一直都跟我 说你不知道，但是我不信。那为什么你不一早跟我 说你知道， 是 跟你说什么跟我说你知道了懵佬。跟住阿 Robert 就话 ：Jerry， 你唔好叫我做懵佬啊！停顿，你谂下呢啲停顿几有力啊！ 咁听我已经觉得好气味浓郁啦，真系。 系啊，就系咁样啦。咁第二场就系、是、到最后就系 Robert 同佢讲就系话，其实都冇乜嘢啦，都过咗咁多年啦，其实我都已经冇乜所谓啦。佢咁样讲啦。 嗯嗯。 咁啊，阿 Jerry 又同佢讲，咁你出边都有个女人啊嘛。咁啊，跟住阿 Robert 就话：系咯。知唔以对咁样嘅，冇乜特别点样讲啊？知唔以对， 又唔系话唔系， 冇话系，冇话唔系。其实即我自己就觉得，其实佢出边冇必要有第二个女人嘅、即系喺个剧本入边都冇详细解释。 即阿初，你依家觉得佢冇必要？ 我觉得佢冇必要有第二个女人，即系喺个剧本入边冇清晰咁讲啊。 系， 咁就，但系到最后阿 Robert 就话，都唔紧要啦。点啊？喂，搵日我哋要打翻场 score， 所以我哋好耐冇打咯。咁、而家 Emma 成日同嗰个唔知叫话边个成日有个作家咧，你都识噶，以前识噶，系佢哋而家成日一齐出去饮嘢啊，听讲佢哋有路啊咁样。跟住阿 Jerry 就话：，唉，嗰、那个作家嗰啲嘢而家都唔得啦，以前都仲好啲啊。跟住阿 Robert 就系咯，我都觉得佢以前好啲，即系佢哋两个嗰个友情系喺度建立翻嘅，反而 即系好似四年前或者更耐之前，佢哋就系咁样闲谈噶啦，变翻 系啦。但系系唔系真系完全一样咧？咁呢个就即系你哋即系观众再睇，或者唔同嘅演绎亦都有唔同啦。同埋第一场入边咧，又有一样嘢好紧要。我头先唔记得再讲，第一场即系阿 Emma 同阿 Jerry 入边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佢哋咪喺度闲话家常，讲翻呢啲亲人点点点咁样嘅。去到有一个位咧，就系、是、Jerry 突然间同阿 Emma 讲，佢话：阿 Net 仔，你个仔今年五岁咯，嗬？跟住阿 Emma 就话：你记得，我应该记得嘅。停顿。嗱，呢样嘢究竟系咩咧？ 佢哋四年前分， 佢哋四年前分手，佢哋有个仔已经五岁。跟住阿 Jerry 话：啊，你阿仔已经五岁啦，嗬？跟住个太太话：诶，你仲记得？应该记得嘅。我应该记得嘅。停顿。跟住咧喺第二场最尾嘅时候咧，阿 Robert 就话：诶、我过一排我又去意大利玩啦。哦。是啊，去意大利啊！我记得你之前都去过一次意大利嘅， 威尼斯 系系、啊、你去过一次威尼斯嘅咁样，跟住佢话哦系咩？我讲过咩？系啊 ，Torcello 啊嘛，啊系 Torcello， 停顿，有好多呢啲咁嘅位置，你系观众系会好似有啲嘢，但系系咩嚟嘅咧？嗱，呢度就系呢个戏点解要倒叙，同埋一路翻转头，头先我讲嗰啲嘢咧。是辗转呢一路倒叙嘅时候一路讲返出嚟一路讲返出嚟一路讲返出嚟嘅。 翻晒。 係啦。嗱、我而家姑且跳过几场戏。 咪嗱喺呢度我想先呢停一停问一问就係、是。嗱喺呢度我哋其实已经可以睇到 Jerry 嘅性格啦。就係、是、佢可能急进啲嘅。 係少少。 同埋佢都有太太有自己嘅家室嘅，而呢度冇出現過噶嘛，即係或者成個戲都冇出現過噶嘛， 冇出現過佢哋有口頭描述過咯，會講 即係佢太太叫 Judith 啊嘛，好似係 ，好似係。 咁跟住阿 Robert 同埋 Emma 佢哋就係本身嘅兩公婆啦。咁依家個戲一開始就揭咗出嚟個結局啦，個結局就係、是、佢哋曾經有嗰啲三角關係，依家好似叫做釐清咗，三個都好似分開咗，無論 Robert 同 Emma 定係 Emma 同 Jerry 嘅呢兩段感情都好似完結咗。反而咧 ，Jerry 同 Robert 咧，好似系再建立翻佢哋嘅友谊咁样。好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喺头两场见到结局嘅一个表面嘅情况啦。 冇错，冇错。而 有趣嘅地方就係喺個劇本度呢，佢係有寫到話呢一場係幾多年咁樣嘅。如果我冇記錯話，第一場應該係1977年。 嗯，跟住倒返 跟住就去到第三場呢，就係即係我諗個劇本呢，係佢係建議我哋點樣，唔知係 projection， 即係投影話返係咩年份又好點都好啦。咁我亦都知道香港曾經係好多年前做過一個版本呢，係由張炳權博士導演嘅一個版本呢。我冇睇過啦，我嗰時太細啦。張炳權博士導演嘅版本，我後來同佢講返呢，佢話佢當年做嘅時候係專登唔出嗰啲年份。等啲观众自己去跟翻，咁都系几有趣。 即系先至觉得系倒序紧。 啊，唔系嘅，因为你出个年份好明显倒序啦，但你唔出个年份，观众就会睇，哦，原来倒序紧咁样，咁都系另外一个玩法。 系呢个都系我好开头睇剧本，我都唔系好留意个年份嘅时候，我都觉得诶好有趣，原来佢系倒序，但系所有嘢都系有关系。 系啦， 好啦，我觉得到呢一度咧，要俾我哋嘅听众消化一下刚才嘅角色啊、关系嗰样嘢先。我哋依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开始佢嘅倒序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剧本啦。今日嘅剧本咧就系哈洛品特嘅 Betrayal 背叛啦，呢个系一个好有名嘅剧本。我哋头先就讲紧咧，佢一个好强嘅特色就系会有停顿啦，会有静默啦，亦都系呢个剧本由倒序开始。咁啊，啱啱咧就讲咗第一二场啦，就见到三个主角阿 Jerry 同埋另外嘅一对夫妇 Robert Emma 嘅啲关系揭示咗出嚟。咁依家咧发展落去第三场啦，咁头先就讲晒佢哋分晒手啦，咁第三场倒序落去啦，应该系嘛？ 好啦，一路就开始倒序讲翻转头啦。咁我轻轻带过第三、第四场，我就会讲呢个戏其中一场好重要嘅系第五场。咁我先讲第三、第四场先。第三场其实就系睇翻当日 Emma 同阿 Jerry 佢哋分手嗰场戏。即系究竟佢哋点样分手嘅？咁嗰场戏就系喺佢哋有一间即系 两口子自己租嘅 租咗 个 地方，咁佢哋喺嗰度就话：哇，咁耐都冇搞嗰啲暖气又冇买到啊！个地方而家即系越嚟越冻啊！咁 样好沉啊！ 跟住到最后就两个人就讨论就系话：啊 ，Jerry 成日而家好似冇乜心去建立佢两个关系咁，成日都唔嚟，两个都忙咁，点见啫？但系 Jerry 喺嗰段戏入边咧，就一路都好似。佢又冇明確地講到話分手咁，總之佢就愛理不理咁，然之後就係啦，都嗰張牀都原本我哋租呢度嘅時候，嗰張牀都喺度啦，係嘛？咁啊 ，Emma 就嬲啦，就係話張牀我哋兩個去買噶，專登，唉，咁算啦，你會搞掂曬噶啦，啲租咧你會同業主講噶啦。仲有啊，我唔會理噶啦，嗰啲嘢，啲錢你唔使俾翻我啦，唔該曬，多謝曬你，監平監賤賣俾嗰個業主得噶啦。跟住佢就話我走啦，我仲要接我女放學啊，跟住走啦。冲去门口度，就想喺个锁匙圈度拆条锁匙出嚟，拆嗰啲拆唔到，然之后就好嬲咁，我拆唔到啊，将条锁匙成条抌俾 Jerry， 你帮我拆嗰条锁匙佢啦，我拆唔到啊。跟住 Jerry 就慢慢咁样就将条锁匙拆咗，就攞翻去俾 Emma。跟住 Emma 接到条锁匙之后，佢就讲咗一句嘢，佢话：我觉得我今日嘅决定好啱啊。跟住转身就走。呢场就系佢哋分手。嗰场，咁系 Jerry 就系对佢有啲冷淡，我哋睇落去就系一场咁样嘅戏。咁好啦，咁就呢场亦都讲咗话，哦，佢而家开始自己有佢嘅事业，有一个 gallery 咁样，就系呢一场开始提嘅。咁好啦，又再倒序咯，去到第四场，第四场系全个剧本唯一一场接近全场戏系三个人都存在嘅，唯一一场咁嘅戏，就四个人都喺度。咁就好奇怪嗰场戏就系讲咧，就喺屋企啦，阿 Robert 喺屋企啦，阿 Jerry 就走嚟探佢哋。咁啊 ，Emma 就喺房上面嘅，咁啊 ，Jerry 走入嚟咧就第一句对白，如果我冇记错，第一句对白 ，Robert 就嗌上房就话：，喂啊 ，Emma， 快啲出嚟啊！做咩事啊？咁啊 ，Jerry 嚟咗啊！跟住 Emma 就话咩话 ？Jerry 嚟咗啊！咁啊，跟住佢就话：，哦，转头落嚟啊！咁跟住有一段戏就系佢两个男人喺度讲话啲仔啊乜物咁样，嗰阵时就系嗰个仔一开始第一场提嗰个 Net 仔咧出世冇几耐。咁你个两个就喺度倾阿爸经啦，阿 Jerry 就走去问阿 Robert 点啊仔有冇嘈住你瞓啊？ 咁 Robert 就突然间奇奇怪怪咁就话啊系啦，我唔明啊，即系佢成日都喊啊，可能有啲不安啦，唔系舒服咁啊，做咩啊咁啊，我唔知啊，咁弗洛伊德系咁讲噶嘛，呢啲人啊点样恋慕情意啊，中意阿妈咁样，你觉得系咪咁睇啊 ？Jerry 就好似唔知点解佢系咁啄住自己咁，跟住就话我谂系啩，咁你点睇啊？我觉得系，咁系咯，咁即系就打咗个圆场，好奇怪佢哋嘅关系。咁 Emma 就入嚟啦。跟住佢哋就開始講話約去打壁球，到最後呢就係 Emma 就突然間開口就話：你下次約去打壁球，可唔可以我一齊去啊？呢度就出事啦！突然間呢，阿 Robert 呢就好冷靜，佢個人一向都好冷靜。 係啊，好冷靜啊！ 跟住佢就話：我諗我同阿 Jerry 唔會想有個女人喺度啦，係咪啊 ，Jerry？ 即係你諗下，我哋兩個人去打壁球，即係唔係淨係打壁球㗎嘛？你諗下，嗱，我哋首先打壁球啦，然之後一齊沖涼啦，跟住一齊去酒吧食餐飯啦，傾下偈啦，天南地北乜都講下，講下生意啦，講下女人啦，乜都會講㗎。我諗我哋唔會想有個女人喺度㗎嘛，係咪啊 ，Jerry？ 跟住 Jerry 就話：啊，我真係好耐都冇打壁球啦。你谂下嗰个戏，嗰啲人讲嘢句句都系好有力、好有骨，但系佢面嗰阵就冇乜特别嘢咁样。 好似唔系正面回复咁啊，全部都 系啦。 嗰啲潜台词系多到咧。 系啦，咁跟住咧，到最后就系 Jerry 就系即系有啲唔舒服咁，然之后话：，唉，我都系走先啦，我而家又要去飞去美国嗰边做啲咩生意，我搵日再同你倾。咁我哋约一日打壁球咯。啊，好好好，跟住走咗，跟住有 Robert 送佢出去。然之后阿 Robert 翻嚟嘅时候 ，Emma 企喺度喊。跟住 Robert 走返嚟揽住佢，其实观众唔 系 好知咩事㗎，但係我哋知道，嗱你要记住，我哋嘅剧本就係睇咗头三场啦， 係咪 就係佢哋之前有段婚外情嘅、 嗯、 按年份呢个位係阿 Jerry 同阿 Emma 系未分手嘅，但係呢我哋就知道阿 Robert 已经知道咗呢样嘢㗎啦，呢一场、 哦、 按个年份就係 Robert 已经知道咗佢哋有嘢，但係阿 Jerry 就应该系唔知嘅，有一场咁系三个人喺埋一齐，到最后 Jerry 走咗之后 ，Emma 喺度喊。 但 Emma 都应该系唔知道 Robert 已经知道噶啦。 佢知道嘅、哦，因为当日阿 Robert 知道呢件事嘅时候 ，Emma 系即刻知道嘅。呢一场就系发生喺第五场，所以点解第五场咁重要？ 哦、 但系呢一场戏特别嘅地方就系观众知道嘅资料就系 Robert 知道咗、 嗯、 ，Emma 就应该都知道咗，但 Jerry 系唔知道嘅、 嗯， 但 Jerry 自己送上门、 嗯、 ，Robert 就处处针对 Jerry。而 Jerry 就好似咧想约佢话我哋去玩啦咁，但系呢个 Robert 咧就有意无意就系咁喺度逼迫呢个 Emma 嘅、 嗯， 到最后 Emma 喊， 嗯， 呢场就系第四场啦。 哇，咁我好有兴趣听埋第五场，系咪就系威尼斯嗰场？ 冇错，就系威尼斯嗰场。 哦，系啊，好，我都好深刻。 但系我都想好快咁样一个小小嘅注脚讲翻第四场，我个睇法系咩？第四场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是、Jerry 佢啊想即系同个朋友都建立翻一个好啲嘅关系。佢走嚟，但系佢就发觉咧，处处咧呢、這个 Robert 咧都针对阿 Emma， 对 Emma 唔系咁好。佢、 哦、 就发觉自己嘅存在好似会令到佢哋嘅关系唔系咁好。而呢个某程度上，我就认为咧系呢个原因导致点解 Jerry 到最后决定同 Emma 分手，就出现第三场。 系， 所以系你会发现咧，所谓嘅起承转合，我等阵会再详细讲啦。所谓嘅起承转合，其实系呢一套戏个起承转合系一个。悬疑片咧，我哋好解构紧嘅原因嘅，其实 侦探片咁 样。等阵我哋再翻转头讲呢个起承转合吓。 系好。 咁好啦，去到第五场 啦。 呢个戏系全世界所有戏剧学院入边，我认为系俾人搬演最多嘅一场戏。 系啊，我都睇过好多次。 呢场戏系好好做，好、嗯、有戏。 好难做噶。 咁场戏咧。我唔知咧，有难有唔难啦。咁啊，大家因为我一路讲个戏嘅时候，我都被逼要演绎个 Robert。咁啊，大家又睇下觉得点啦。 好啊，我睇下你点演绎。 咁啊好啦，咁啊戏一开始就系喺一间酒店嘅房间。我哋其实唔系好知系边度，净系知道酒店房间。 嗯 嗯。 一开始 Robert 又系攞住个酒杯喺个窗前边摇下摇下酒杯望出去。Emma 佢太太就坐咗喺床度又好 sofa 又好点都好啦，就喺度睇紧书。 嗯。 咁呢个 Emma 睇下书又耐唔耐去睄睄 Robert。突然间佢就出声啦，听日我哋去 Torcello 喎，跟住 Robert 吓 ，Emma 话，我话听日我哋去 Torcello 啊，哦系啊，实系好开心啫，嗯，我真系等唔切啦 ，Emma 我真系等唔切啦， 嗯， 跟住 Robert 转身就望佢，咦，你睇紧书，睇紧咩书啊？哦，我睇紧呢个作家叫做 Spinks 啊，跟住 Robert 话，哦。呢、這个啊 Spinks 系阿 Jerry 啲靓嚟噶，系佢嘅，佢系佢 agent 嚟噶嘛，咁、嗯、啊，哦。你攞住嗰本系自荐稿嚟噶？ 嗯， 哦，系咩？我唔知道、啊。啊，我真系我都要再睇多次啊 ！Robert， 我都要再睇多次。吓、啊，睇多次，系啊， 之前啊 ，Jerry 都叫我帮佢出版呢本书嘅，但系我觉得呢啲题材都冇乜好讲，冇乜好写，冇乜好出版啦、啊。咁啊，系咩？你觉得个题材系咩先？跟住阿 Robert 嘅答案，英文就系 betrayal， 中文就系背叛咯、 啊。 跟住阿 Emma 就话，我觉得都唔系停顿。啊，我睇埋本书先，即系可能系啦。咁跟住 Robert 就话，咁你睇埋几多话俾我知？我希望我睇错啦。 我睇错啦。 咁跟住咧就呢个 Robert 突然间就讲另外一样嘢啦。佢话啊，琴日我去 American Express 嗰度谂住 cash 几张 Traveler's Check， 即系兑嗰啲旅游支票啊。 嗯， 嗰度有封信俾你，你攞咗未啊？跟住阿 Emma 就话：哦，我攞咗啦，攞咗就好啦。啊，我真系好奇怪，觉得点解喺威尼斯呢度会发生啲咁嘅嘢咧？我走去 American Express 嗰度。佢嗰度有封信，见到咧嗰封信嗰度写嗰个姓咧，同我个姓一样，咁佢就觉得应该系同我有关系噶啦，你就应该系我太太啦，封信怼咗俾我噶啦，我随时攞得走啦，不过我冇攞到，咁我喺度谂啦，啊，如果我纯粹八卦攞咗嗰封信睇咗，然之后礼手抌咗落河，咁你就以后都睇唔到封信噶咯，啊，啲威尼斯人真系，我谂我搵日要写封信去个总督度投诉下先得，封信你攞咗啦嘛，系嘛？攞咗就好啦。啊，我真系唔明嗰啲威尼斯人点解会咁样嘅咧？真系我真系要去投诉下佢哋。跟住阿 Emma 就话封信系阿 Jerry 写嚟噶。跟住 Robert 话：哦，系，我都认得嗰首字。佢几好嘛？阿 Jerry 佢几好嘛？阿 Emma 话：佢几好。咁佢太太咧？佢太太几好嘛？佢冇提到。咁你啲仔女呢？佢冇讲到。咁我諗佢啲仔女应该都几好啦，应该冇乜嘢啦，如果有咩佢一定会讲啦，係咪？点呀，封信有冇问候下我咁样呀？冇。冇？唔係呀嘛，专登咁远写封信嚟问候下我呢个老友都冇。停顿。跟住 Robert 就话，啊，我呢度諗返我哋以前成日都写信俾大家㗎，嗰陣时我喺 Oxford， 佢喺 Cambridge， 我哋两个都好标青，我哋两个都系诗刊嘅编辑。嗰阵时我哋都成日写信俾大家噶，写啲信都好长噶。我谂翻嗰阵时，我哋真系好耐之前啦。啊，应该系仲早过我识你，仲早过佢识你添，真系好耐之前啦。啊，我谂下谂下，其实我哋系几你系几时识佢嘅咧？跟住阿 Emma 忍唔住啦，佢就话：我同阿 Jerry 有一段婚外情，有段关系。跟住阿 Robert 就话：啊。我都估到下啦，系咁上下啦，啲嘢。跟住 Emma 就话：系几时啊？你几时估到啊？寻日 就系寻 日，我睇到嗰封信上面字迹嘅时候，我开始咁样估。之前我都系乜都唔知。跟住 Emma 就话：对唔住。Robert 就话：对唔住。停顿。咁跟住 Robert 就问呢个 Emma 啦，就系咁，你哋都。几难啫，其实呢段关系，即系我哋又有个屋企，都唔好话佢啊，自己有老婆仔女有屋企啦。跟住 Emma 就话：我哋有间屋，哦，有间屋，咁你哋都几稳定呢段婚外情啊？你哋喺埋一齐几耐啊？跟住 Emma 话：一段时间啦。几耐啊？五年，五年。停顿，长停顿。跟住 Robert 话：我哋个仔阿 Net 仔今年一岁。停顿，你听唔听到我讲咩？我话我哋个仔今年一岁啊，跟住阿 Emma 话我听到啊，个仔系你噶，嗰阵时佢喺美国啊，我有咗嗰阵时，跟住阿 Robert 突然间话，哦，咁佢喺美国嗰阵时，你有冇写信俾佢话俾佢知你有咗啊？冇，我冇喺封信度话俾佢知。跟住到最后啦 ，Robert 又问阿 Emma， 啊，我喺度谂翻，其实我系点样介绍佢俾你识嘅咧？即系我真系唔记得咗系几时啊？点样介绍俾你识噶？跟住佢话。啊，系啊，佢咪就系我伴郎咯，我应该嗰阵时介绍俾你识噶，啊系啊，跟住 Emma 话你知噶，啊系，跟住到最后 Robert 就话，啊，听日我哋又去 Torcello， 唔知道我哋听日会唔会都仲系咁开心呢？完第五场，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 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在场戏入面呢，这个 Robert 呢是有，当然他都有意无意踢爆 Emma 啦。但是踢爆了之后呢，我哋按个时序，我哋睇返即係前面嗰几场戏，我哋係见到 Robert 一路都冇正面踢爆过啊 Jerry。 係 啊。Emma 亦都冇话过俾佢知㗎。但係原来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 Robert 係咁样知道呢件事，然之后咁样同 Emma 讲咗， Emma 知道咗嘅。佢哋嘅关系原来喺个戏九场戏正中间第五场就係、是、事发东窗。就係、是、呢场戏。所以佢喺成个戏入面係好重要。呢个系成个戏个核心嚟嘅，就系喺呢度个命脉。而且呢一场戏有一样嘢有趣嘅，就系、是、全个戏呢场系唯一一场 Jerry 唔存在嘅。 哦，系啊，即系每一场都有 Jerry， 每一场都有 Jerry， 嗯， 唯一呢一场系冇 Jerry 嘅。呢、这、一个都会牵涉到我哋到最后讲起承转合嘅时候，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元素。 但反而呢场咧有一句对白咧，我都好深刻。我记得Robert 知道咗 Emma 背叛自己之后咧，佢同阿Emma 讲咗个说话，我一直都好鍾意 Jerry 嘅。我硬係觉得呢，我鍾意 Jerry 嘅程度比所有人都多。所以背叛嘅呢应该係我同 Jerry 背叛你，而唔係你。 係呀，呢个係几有趣。我记得当日我哋个译本呢，当日我喺香港版本嘅译本呢，我淨係话我鍾意 Jerry 仲多过你，直情係咁样嘅，直情係咁样译嘅。咁唔係反高潮，因为呢一度去到呢度啦，有少少题外话啦，因为有啲嘅戏剧研究呢就分析呢个剧本，甚至係有人 suggest 过，即係提议过呢，会唔会 Robert 係有少少双性恋嘅倾向，佢其实係鍾意 Jerry。 一去到呢个位我都会咁样諗囉，真係。 係啦，咁同埋佢讲过一句对白係咁样嘛，佢话我鍾意 Jerry 仲多过你。咁但係我自己觉得我又冇特别去喺呢度去考究太多， 嗯， 因为考究太多反而令到嗰样嘢呢浮咗面呢，我觉得没趣。嗰样嘢有趣嘅係 Robert 从来都冇讲过。 係。 但係佢有一个好好嘅朋友 Jerry， 佢可以系呢个友情佢 value 佢，即係佢重视佢到一个程度，佢觉得重要个老婆。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 同埋你咁样讲之后，我就会即刻谂，嗯，咁到底系咪唔重要呢？即系你系点唔重要呢？Robert 觉得 Emma 对于我嚟讲咧，即系好多人咧都成日都即系觉得我系呢个戏嘅专家，成日都问我，喂，咁实质系唔系啊？系唔系啊？咩？我话咧个重点系咩咧？个重点系嗰个角色，佢将一样嘢讲清楚或者唔讲清楚，或者系咁样讲咗之后，对佢自己嘅power， 佢嗰个能力啊，佢嗰个能量啊，究竟系有冇建立到？个真相系咩？其实唔重要嘅。你谂下，第二场佢同阿 Jerry 讲，佢话佢琴晚冇需要同我讲，因为四年前我已经知噶啦。 嗯， 咩啊？我谂我可以坐低先啦。个重点系佢通过讲一句咁样嘅对白，喺嗰个场景之下，佢得到嘅能量同埋佢个地位啊。 嗯嗯， 佢喺呢个位佢同佢老婆讲话，你知唔知啊？我觉得我中意 Jerry 啊，仲多过中意你啊。同佢有外遇嗰个应该系我，佢讲呢一句嘢嘅时候，佢嗰个地位啊，嗰个 status 啊，系提高咗好多嘅。佢变相系同 Emma 讲，你系咩啫？你究竟咩啫？ 嗱，即系如果我用反高潮嘅原因系，我可以话啊，不如我哋讨论输赢嘅话，好似 Emma 就系啊，我有婚外情咁，咁好似系 Robert 会输咗，会 lost 咗佢自己的婚姻咁。但系当佢讲呢句说话，其实我爱 Jerry 可能多过你。咁嘅时候我觉得 Emma 冇赢到，而 Robert 又直情係冇输到囉。 嗱， 即係呢一个地位上面亦都係你头先讲嗰样嘢， 你 power 唔同。 你讲到呢个位呢亦都牵涉到个演绎。嗱，如果你諗下有个演员佢个演绎係咁样嘅。啊，我諗下我同 Jerry 其实真係好 friend， 我鍾意佢，我其实好鍾意佢。我鍾意佢仲多一个鍾意你。咁嘅话呢佢係一个好大嘅 power 㗎。 嗯嗯。 即係几大嘅 power。但係我觉得咁样没趣喎。我反而觉得咁样没趣喎。有趣嘅系咩？其实佢系好鍾意 Emma， 好鍾意。但系佢喺呢个位呢佢好嬲，点解你会同自己最好嘅朋友喺埋一齐？佢嗰个位佢为咗去 insult 佢，佢去刺激佢，佢去侮辱佢，佢同佢讲话，你知唔知我好鍾意，好鍾意我个朋友，嗰、那个系我最好嘅朋友嚟㗎。我鍾意佢仲多过鍾意你，你点解要做样咁嘅嘢？佢嬲㗎其实。 哎，反而佢个啊，我明我明我明， 两个系唔同嘅选择嚟嘅啫，因为我哋上一集或者之前我哋都曾经做过，系一啲唔同嘅选择会点啊嘛， 嗯嗯嗯， 你讲得清楚。反而就沒趣，因為呢個戲其中一樣嘢有趣嘅就係佢哋大家都要估估下，其實你唔知道真定假嘅。點解我頭先專登花啲篇幅我話，其實我哋唔知道 Robert 係咪真係有外遇噶？因為阿 Jerry 都話，我成日同佢出去飲嘢，我都冇噶喎，從來都冇個冇理由噶喎。點解個編劇要喺嗰度咁大嘅篇幅去講話 Jerry 話冇？然之後到最後佢話，但係到最後打電話嗰、那個人係我打電話俾你，即係點解佢要咁樣描述？係因為 Robert 佢話自己有外遇呢樣嘢，其實係佢個。status 嚟嘅啫， 系啊， 即系佢同自己老婆讲：我出边有第二个女人，你系咩啫？我中意我个好朋友仲多过中意你，你系咩啫？但系究竟佢系好似我头先咁讲，你系咩啫？定还是系我出边有第二个女人啦？你行开啦！其实佢系保护紧自己，佢亦都系保护紧自己嘅尊严， 嗯， 多过系话纯粹地你系咩啫？ 嗯， 咁嘅时候呢、這个角色个层次系唔同咗，佢系变成咗第二个角色， 系 点样嘅演绎？点样去解读呢啲嘢？我唔想因为我点样去读，我点样去演绎，令到观众有一个一定系咁先至啱嘅睇法。即系我唔中意咁样噶，我觉得反而系佢嗰度留咗个留白。我哋中国人嘅艺术好多都有留白位啊。呢、這个留白位咧系令到件事更加有力噶。个仔到最后究竟系阿 Robert 嘅，定还是系 Jerry 嘅？喺个剧本入边都冇明确讲得好清楚噶。 系啊 ，Emma 亦都专登唔讲清楚。 系啊。 点解佢要唔讲清楚啊？如果佢哋两个都唔知道，得佢自己一个知道，甚至系佢自己都唔知噶，咁佢咪有嗰个 power 咯？ 系， 永远都唔搞清楚佢，佢明码实价攞张 DNA 验证出嚟就系呢个系 Robert 个仔嚟噶，咁 Jerry 就死心啦，有仔啦，咁啊唔使烦啦。但系佢就系唔知啊嘛，所以点解旧情人见面佢会同佢讲阿 Net 仔今年五岁咯？你记得？我应该记得嘅。咁样 ，Emma 就攞到佢嘅 power 啦嘛。呢、這个戏好多嗰啲分析位，你分析到去尽，你想知道个真相，你知道咗就冇戏。反而系嗰个唔知系成个戏其中一个好大嘅动力嚟噶。 系啊， 就系我哋一路想知，一路想知，一路想知，一路系咁翻转头。所以呢个戏嘅起承转合系有向前嘅，就系呢一个真相嘅原动力。 哇！我哋净系讲到个中间呢一个第五场呢个位就已经。时间够了喎，初唔紧要嗱，我哋咧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先，咁我哋咧不如留翻个唔知系结局啊定系开头啊，因为有一个倒叙故事啦。咁我哋留翻咧，我哋下一集再讲。同埋阿初，你哋真系要教下我哋去揾呢一个嘅起承转合到底啊？我哋应该由第一场嗰个结局开始去揾啊，定系我哋由第九场嗰个开始去揾啊？哦，好复杂啊，阿初，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咯，好冇？ 好，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Thank you.